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 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关于左撇子你不知道的事儿，经典999告诉你。 左撇子的大脑更兴奋。 左撇子更有艺术细胞，贝多芬、莫扎特、达芬奇都是左撇子。 左撇子更有政治天分，最近的五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都是左撇子。 左撇子更会赚钱，比尔盖茨、亨利福特也是左撇子。 世界上有15%的人是左撇子。 8月3号国际左撇子日，改变世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